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上来从地涌出品已经介绍了了，现在是如来妙法莲花经如来受量品第十六广化经所说的这个记本两门，记门开权显实，本门开记显本。嗯，开记显本怎么写？什么叫个本呢？就是如来受量，这个关键呢就在这个地方。显本就是显如来的受量，释迦牟尼佛绝对不是四十余年以前才成佛的，所谓的出世时功去切成不远，于菩提树下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成佛甚大久远啊，这个甚大久远就在如来受量品啊开呢，就是告诉大家了佛要是不告诉你佛的受量，那可是说是降伏一幻，愚人所不能知。那弥勒菩萨畏惧古处尚且不知，我们常说的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如来的受量在寂门开权显实，舍利弗有三指四请，到了国本门开进显远，也有三界四请啊。要加后文的重戒呢，有四戒四请。戒呢，就是叫他注意听啊，注意这个如来受量，如来两个字。这是十方诸佛十方三世诸佛说过这二佛三佛本佛即佛的通号，如来的通号。如来有十号啊，十号也是通号，一切佛都有十号，有十德就有十号，佛有无量功德就有无量名号。这如来两个字呢，就是佛的通称。这佛的通称嘛，有十号：如来应供正天智明分度三世世间邪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还有个佛世尊啊。受量，受者是受也，量者是权量也。这个受当受讲，什么受呢？就是享受 有一年值寿就有一年的享受，有百年值寿就有百年的享受，有无量寿就有无量，有无量劫的寿命就有无量劫的享受。那有了寿命才能寿啊，没有寿命还寿什么呢？量就是全量啊。什么叫做全量啊？全者是贤也。那么究竟佛这个寿有多长，这叫个全量。全者叫全者是全显，全量十方三世二佛三佛本佛即佛之功德，这个叫做如来寿量品。二佛就是真应二佛，三佛呢就是法身报身化身等佛啊。有本佛是本称之佛，即佛呢是从本垂即。现在这个如来寿量品正是全量本佛，就是本地的三佛的功德，这叫做如来寿量品。如来这两个字意义很多，意义多呢就是解释很多啊。今呢用这个两身三身来解释。两身三身理解了啊，再多也能理解啊。量身呢就是二身呐、二身就是一个是真身如来，一个是应身如来。有了真身以后才能够有应身的，不是真身哪里有应身呢？应身是从真身来的，就是说有本才能够垂迹啊。比如说天上没有月亮，你那个水的像地下水的像月亮从哪儿来呢？没有天上的月亮就没有水里像的月亮啊。千江有水千江月，真身如来与应身如来啊。什么叫做真身如来，什么叫做应身如来啊？诚如诚实论讲的，诚如实道来称正觉，故名如来。诚如实道来称正觉，这个两句话一共有八个字啊。就是显明呢这个真应二身。为什么称是如智，实是如镜，道是因，来称正角那个角角是果。称如实道，称呢就是如如之至，谓之能称的啊。实是如如之境，谓之所称。这个道啊，道是通达为义，从因至果啊，应该果海果彻因缘 它相通的啊，通呢这叫做道啊，称如是道嘛啊，来成正觉，这个觉有因必有果，这叫做啊，称如实道，来成正觉，有因有果。若是单论称，则如所知；若单明始，则如能知。看看那，什么叫单论称呢？称者就是如入之智。单论这个称，不讲如如之境，则如无所知啊，没有境，你晓得你能够照什么东西呢？啊啊，这是如所知。若单明始，不讲能称之智，单讲所照如如之境，这个单名这个实，这个实就是中道实相的这个离体啊，这如能知啊，是吧？静智和合，就是如如智照如如镜，这个静智和合。什么叫做静智和合？以智照镜，从静法智，这叫做静智和合。静智和合那是有因有果的啊，这有因有果啊，那叫做道。照镜未穷，修圆乘法的，从一开始就是实心圆实境，实圆次第生，实是殿祥住，自然入实理。照照照这个镜，越照越明，就我们这个心一样，凡夫的心，凡夫的心是具足烦恼的啊，有无明，本身就是无明的。这个心呢，修心修心呢，啊，逐渐逐渐的呢，明了，逐渐逐渐明了，就像我们这个夜里像睡觉一样，啊，那个天呢，不是我们开电灯一下子一拉就电就亮了，它是慢慢亮的，啊，我们修行也有次第啊，破烦恼也有次第。照镜未穷，这叫做因，这个因呢包括四十位都称为因。照镜穷了啊，近远，穷远近至，这个穷近远为果，因也圆了，果也满了，这叫做称如实道，来称正觉。这个因缘之果，这个果呢，这叫做真身如来。嗯，真身如来以如实智称如实道，来生三有是称正觉啊。这个叫做呢，这个正觉叫做什么呢？这叫做应身如来，报智明法，名为真身，从体起用，名为应身啊。但愿二身，那么就说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报身有应身啊，那还是法身到哪儿去了啊？ 说到二身，这个法身呢自然摄入的法，那是根本。法是根本呐、就像我们人的众生一念心一样，没得这个心怎么修啊？啊，因也没有，果也没有。这个讲到二身啊，讲三身，这个三身呢就是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化身如来。什么叫做报身呢？报身就是智慧之身啊，那个叫如如智，那就是报啊。如如智明法，与这个法身明啊，就是相契合啊，这叫做真身啊。从体起用叫做应身啊，但用二身设法周度。那么底下呢，就三身来讲，这个三身呢就是法身如来、报身如来、应身如来。大智多论中讲，如法相解，如法相说，故名如来。这个两句话，这个三身的意义呢就都有了。为什么？如即是法如如镜，这个经中啊每一个字都有它的一定的位置，有一定的义理啊。单讲一个如，如是什么的呢？如者不异，如者不动啊，如就是法的如如之境。这个如之法，如法的如如之境，非因非果，非因非果。应该说呢，要常听经的人，常研究教理的人，不难懂啊，也不难懂。是没有学过经教的、初发心的，听到这个语言就莫名其妙。什么叫做法如如镜啊？什么叫做非因非果呢？那我们这个佛法，全部的佛法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个因果啊。但是你要知道啊，施法界的因也好，果也好，它那个所依之理，这个理呢是非因非果的，非因非果的，对吧？我们拿世间的世间相做譬喻，世间法是不是都有因果呢？啊，都不是啊，说是四圣圣人的法界，我们也看不到。那么人间法界我们看得到啊，人天法界也有因果啊，都不能离开因果。我们造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有因有果的，做每一件事情都有因有果，是吧？可是这个世间法每一件事情都有因都有果，你在什么地方做呢？ 你在那个无因无果的这个环境当中做的，这个环境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现在这个空，是吧？就这个空，你这个起房子在什么时候起啊？不是在空中起的吗？啊，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这个空啊。若以无此空，一切无所作啊。这古人讲的，没有这个空，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空，你能做什么啊？说是我修路啊，修这个什么高速公路，修汽车路，把这个空在哪去修啊？你说我造个房子，造房子在什么地儿造啊？啊，你就是飞机，飞机在天上飞，它也不能够离开空，没这个空在哪儿，在哪儿去飞呢？世间上一切事项都有因有果，都有始有终。啊，有因有果，有始有终。我说这个虚空呢，是无始无终的。你看这个虚空从什么时候有的？啊，到什么时候这个虚空就没有了？说现在有虚空了，今后不得虚空了。啊，啊，啊，所以这如即是法界如如镜，非因非果，有佛。没有法，性相常然，是骗一切处。这个呢，所指的呢，就是法身。嗯，法身，嗯，法身，性法性德的法身，非因非果。这个非因非果的道理，处处讲啊。啊，从一无始吗？无始无终啊，这也就是一样的道理。嗯，有佛无佛，性相常然，但是呢它骗一切处，只有这个东西能够讲的骗一切处，任何东西都不能讲的骗一切处啊。虚空骗一切处啊，而无有异，故名为如。一如无二如，佛如，众生如，一如无二如。那这个如，如者就是不异，大家都一样啊。如就是讲这个三身，讲这个法身如来。那什么叫做来呢？来不动而至，名之为来。哎，这个虚空啊，不动而至，那骗一切处啊。这个呢是要所证的，即是法身如来，这是所证的啊。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骗一切处，而无有异，故名为如。不动而至，名之为来。那个净土中讲，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则决定生，是去则实不去。你看这个道理妙不妙啊？啊，那去的时不去，它就不动啊，不动而至，那就是生的决定生，道理都一样啊，处处都一样。医生来换一个地方，这个文字语言变了，就生了，嗯。在《法华经》上来讲这个五重玄义，第一 讲这个体明啊，明体中用教嘛，讲这个《法华经》这个体，就是指这个东西，啊，非因非果，非始非终，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他怎么会有？他怎么会有异呢？他这个东西本身呢是无相的，有相则有异，没有相，实相无相无不相，没有相啊，啊，虽然没有相，而且这个相呢是个真实相，啊，所以称为实相。这是讲这个法身如来是要所证的。就是法身如来，又复如智称于如理，从理名如，是从智名来，故曰如法将，如法将解。这个呢是要能证，就是报身如来。报身，我们前面要注意啊，啊，这个经啊不是我们的凡夫境界，讲的这个报身，这个身名字是个身，以什么为身呢？以智慧为身，啊，所以说啊，如智，如如直至称于如理。上面说这如理呢，就是非因非果，有佛无佛的这个遍一切处而无有异的这个理。从理那叫做如啊，从智讲呢就叫做来，称如实道，来称正觉嘛，啊，故曰如法将解，这个叫如法将解，这个是要能证，即是报身如来。上面讲的这个法身呢，那是所证的，啊啊，是法身如来，能证的是报身如来。又以如镜，以如如的静智和合故，既能处处事成正觉。这个如如之理，人人本具；如如之智，也是人人本具。但是我们在我们这个虽然是本具呢，啊，它是有障的，有烦恼障，有业障，啊，有这个障。所以你这个理呢也不显，智也不显，啊，理也不显，智也不显，它就不能起用啊，怎么能起用呢？啊，理也显了，智也显了，理智和合，然后呢，它就能处处起用了。所以诸佛菩萨，你看看，啊，啊。就能够处处示现，示现成正觉，转法轮，示现成正觉，转法轮，这叫做如法相说，啊，如法相解，这是以智明法。如法相说呢，就是处处示现转法轮。凡是示现，啊，就是那个，真身、应身、应化身，啊，无论是应身也好，化身也好，啊，他的目的在于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就是要说法，所以讲的呢，这叫做呢，如法相说。这个是要起用，啊，就是化身如来， 经中讲，水饮和真金，能图诸舌相，功德合法身，处处应现往。法身人人本具，各个部啊，含生本具啊，都有的，但是没有功德啊。我们常讲的，宗教讲的这个素法身啊，素法身开了悟了，你见的那个法身啊，百尺竿头重进步，释放法界现全身，就是见那个法身。那个法身见到了，那这个素法身啊，没有功德庄严的。不要说我们现在一般用功的，说是我见了法身了啊，舍利弗受了佛的记了，受了佛的记了，开佛之见了啊，我告诉你，将来你过多少时间生活，你还要修呢，还要行菩萨道，入干劫呢，那个就是做什么事呢，那就是庄严法身的啊，智慧福的啊，来庄严这个法身，你这个法身呢它就有用了。虽然是心啊，佛啊，众生啊，啊，没有差别啊，啊，没有差别，是理上没有差别啊。难道说事上没有差别吗？以物为法而有差别，这有着差别。不要说是佛跟众生有差别，你跟我就有差别，对不对啊？我能做的事儿你不能做。你能做事我不能做，就有差别，哪说没得差别的、啊、这叫做呢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说是功德合法身啊，你这个法身呢虽然有要修啊，如果不懂，我们常说的一切法无性，无性之性是诸法之性，一切法都无性啊，依报正报都无性。那我们现在我们众生也不得性啊，你说你性什么呢？没得性，没得性之性是诸法性。那个木头没得性，就是我们那个大厨房里像烧锅的那个木头，那有性没得性啊？它也没得性哎啊，你拿它烧锅，它就烧它了，烧饭就烧它了，没有了，成了灰了。啊，我去拿着那块木头来，请一个雕匠给我雕个佛像，它就成了佛像了，那就不含木头。你把这木头，你把佛像含木头啊，好不含，对不对？你到大殿上去，说我们这个大殿佛像是木头雕的，你说你这个木头。你从来没喊的木头，都是喊佛的嘛，拜也是拜佛的，没有说我拜木头啊，他们的姓啊，啊，说是这个木头我不做佛像，我给雕个马桶，雕个马桶你就不能说喊着佛了，那就是马桶，啊，你能够向着马桶磕头吗？啊，他们的姓哎，人也是这个样子。人有性吗？一下做好事情好人，一下做坏事情坏人，那不得性哎。这就是一切法都没得性啊，十法界法都没得性。如果成了佛了，他就成了佛了，绝对成了佛了，那不能做别的事儿啊。他也能做菩萨，他也能做声闻缘觉，他也能做人王做鬼王，那他没得性，佛也没得性，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无性之性是诸法性。这个底下呢， 应神跟化神意义呢相通啊，这个法身、报身、化身这个三身不可以单取，不能说是法身就是法身，啊，报身就是报身，应化身就是应化身，是不能够这样子认为的啊。因为什么道呢？这个三身是一身，一身即三身，是不依不异的。说我这个应身，我这个应身没有报身，没有法身，从哪儿？他怎么从哪儿来呀？嗯，报身也好，应身也好，他都不能够离开报，离开法身。啊，报身也不能离开法身，不能离开法身。啊，离开法身，这个报身叫智无所照。啊。这个法报化三身不可以单取，所以大涅槃经中说法身亦非涅槃，般若亦非涅槃。这个般若亦非涅槃呢，那就指这个报身啊。解脱亦非涅槃就指的那个应身。三法具足名为秘密藏，三法具足啊，啊，法身的、般若的、解脱的，这个三法称为秘密藏，名为大涅槃。当知三身不可异，亦不可以异啊，亦不可以纵，亦不可以混，也不可以病，也不可以变，啊，原来三法称为假名如来。到了下文，文中说啊，文曰：非汝非异，非彼偏汝，以显圆汝，即是法身如来。又曰：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下，即如如智，成如如境，一切种智之以敷衍见。这是什么呢？这叫做报身如来。又云：鹤现己身，己是；鹤是他身，他是。这个就是呢，这叫做应身如来的下文中有啊。如果单讲性德的三如来，这叫做魂啊。若但修的三如来，这叫做众啊。性德三如来是一切众生本具的，所以称为魂啊。若是修德的三如来呢，那是从前至身，从因至果，这叫做众啊。若先法次报后应，也是众啊。今经原说不众不魂三如来，众空三身，尚非经义，况三藏通教说明之如来也呢？又《法华》之前，就是《法华经》之前啊，《法华经》三藏下面嘛，就是方等、般若，乃至于华严。也讲三身，一三身的道理呢，那都是记中的三身，对不对啊？啊，那都是释迦牟尼佛垂记啊，久远成佛以来，中间乃至于最近都是垂记之记啊。 像这个悸动的三身如来，法际显本这个三如来只在法华经啊，永历诸经啊，这开际显本只有法华经，其他任何经没有的。嗯，所以这个于诸经永历，所以天亲论曰，示现成大菩提无上故，是三种菩提啊，一呢是应化菩提，虽说应现即为示现，如经中说除世事功啊，这就是说是这个虽说应现。第二呢是报佛菩提啊，实地满足得常涅槃，如今我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劫故，这个叫做呢，这叫做报佛菩提。这个报佛菩提就是叫做九修业所得啊，讲因果嘛，因果报应啊。嗯，第三呢是法佛菩提，就是法身如来，如来藏性净涅槃，这个如来在性净涅槃一切众生本居的啊，如今如来如实直见三界之相故，经据其义论出其名，不如上士宁会经论耶呢？有三身各论单复，单如前世法身福是法身福者，法身也有什么叫做福呢？有两种意义，一个是自性清净法身，第二呢是离垢妙计法身。你看这两个同是个法身，这个道理就不一样了，大不一样啊。自性清净法身人人本具啊，漏斗大师告诉我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那不是自性清净吗？自性清净就是法身的啊。有人讲说，我自性清，我现在我不清净啊，我这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不清净，不清净也清净，嗯，不清净也清净，对不对啊？也清净，什么清净呢？你那个体是清净的，体是清净的，就像我们这个镜子一样啊。你看这镜子忽来忽现，汗来汗现啊，这个镜子里像六龙五一样，哎，那个镜子始终是干净的，嗯，始终干净的，清净净净的。你那个镜子这清净不清净啊？你们看电视，一哈红的，一哈白的啊，什么连续剧都来了啊，一关那个电视就得清净爽爽的，它不受干扰的啊。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呢，这个理就是这样的理，这个叫做自性清净法身，含生本具啊，含生本具啊，这个理呢，这个清净法身呢，就是非因非果的，无始无终的。你说我这个人呢，有前生，前生还有前生，前生前生还有前生，哎，有没有头呢？我告诉你，没了头啊，这无始，是不是？它本来是无始的嘛。你说我这个虚空从什么时候有的？虚空什么时候有的？说我现在有的，我的上代也有虚空啊，我的老祖宗几千年以前他也有虚空啊，不对啊。不得始啊，虚空也不得终嘛，啊，它非因非果啊， 虽然是非因非果，但是司法界的一切因果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虚空啊，这都不能离开什么这个虚空啊，就是现前当人一念心，惊奇大师始终心要。我们一开始就是跟大家介绍的，就讲的啊，这惊奇大师啊说那种几句话呀 啊那这个始终啊，你这个心的始，心的终，的要关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一念的一念无相谓之空，一念无相啊，你这个我们现在一念心有相没得相啊？啊啊，当然一念心无相，不得相，没得相，不能说是没有心啊，这有个心，这个心是无相的，妙不可言。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这叫做语言道断，心性处灭，非语言道啊，一念无相谓之空，就是你这个一念无相的这个东西，非因非果的东西，它具足十法界因果。但是惊奇大师呢，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无法不备谓之假，怎么啦？不依不依谓之中，再反为三因，再生为三德。下面讲的舍住则出后同相，入海则前身一流，自利利他在此而已啊。他说了这么几句话，非常好。法身啊，有两，一个是自受啊，这个一个是自性清净法身，第二呢是离垢妙计法身啊。法身离垢，离什么垢呢？离五住烦恼啊，这个烦恼就是法身上的体上之垢。烦恼离了，这个妙计法身就现了。你说这个法身，人家说法身无相啊，到无禅时，他一句口头语叫做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法华经提不大多品，但是提不大多品啊，讲啊清净妙法身，啊不自性清净啊，啊具象三十二啊，不但是具象三十二了啊，微尘相好，微尘相好啊，就是我的离垢妙计法身。这法身有两种，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在因，一个是在果的啊，一个是理具的，一个是修德的。法身之福，报身之福，报身呢有自受用报，他受用报。自受用报那是自己的受用，自受用报。他受用报呢是用于化他的啊，这报身也有两种，应身也有两种，一个呢是圣应身，第二呢是劣应身。还有呢应现佛界身，应现九法界身，这是法身报身的应身，都有单有复。若殊此单复三身而为二身， 这两种法身即自受用报，名为真身。他受用报即圣应、烈应等，名为应身。啊，故知若复若单，若三若二，平等平等。啊，更欲广说，这个如来的身就多了啊，三身、四身、十身啊，观世音菩萨有32应身，嗯，还有无量身，开合自在，多不为多，少不为少，非少非多，而少而多。如果要是制度形象妄加较量，诸经的优劣原之原矣啊。这个上来呢讲这个如来量的字，下边讲这个受量。这个受量是讲的如来的受量，就是三身如来的受量。真如不割诸法，故名为寿。这是什么寿命呢？这叫做法身寿命啊。净智，就是这么一句话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啊。就真如不割诸法，故名为寿。要不要讲讲呢？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就是一切法的离体啊，遍一切处啊，遍一切处。上面讲的遍涌遍入啊，遍通，无处不有，真如之理。这个叫做寿，这个叫做法身寿，法身寿命。净智相应，故名为寿，这就是报身寿命。一起视线，连持不断，故名为寿，此是应身寿命。比如释迦牟尼佛的一起视线，就跟我们的人一样啊，这个一期的果报啊，它有一个限度的啊，这个限度呢虽然是有限度，它在这几十年当中呢它是不断的连持不断啊，故名为寿，这叫做应身寿量。讲这个法身如来的如理寿命，讲这个报身如来的智慧寿命，讲这个应身如来通缘的寿命啊，通缘呢、啊、随缘复感弥不周，就是通缘的缘有长短。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来成等正教，这个缘呢就是70-80年啊。故言受量品，是法身如来如理寿命，有佛无佛，性相常然，不论响应，不论廉耻，非无量，非有量。啊，这个法身如来的寿命啊，法身如来是如理的寿命啊。有佛无佛，性相常然，不论相应，就是报身相应，不论廉耻，就是指这个应身啊，非无量，非有量。所以下文中说非如非意，非是非虚，这个就是讲的全量的法身如理的寿命。报身如来智慧寿命啊， 什么叫做报身如来的智慧寿命呢？就是以如如智，气如如净，如如净就是如如之理，理净啊，净发智为报，智明净为寿啊。那么净即无量无边，常住不灭，那个智亦如是啊。那个如如之境是无量无边常住不灭，那是常住的啊。为什么这样常住呢？它这个都无相啊，无始无终啊，所以称为常住。嗯，境既是常住的，智名此境，所以这个智呢也是常住的，智亦如是。譬如含大盖大，古文曰：“我智力如是，是久修业所得。”那个报身呢，是修得来的。法身不要修，本有的。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慧光照无量寿命无数劫，这是全这个报身的智慧寿命。什么叫做应身如来同源寿命呢？是缘长则长，是缘促则促。众生的机缘、感福的应身或者是化身啊，哎，你的感这个机感长，哎，福的应就长。所以这个佛的，你看这个十方诸佛出现于世间，成佛做道场啊，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几十年，啊，十方诸佛做道场，一做这几小多少劫，啊，是缘长则长，缘促，促就是短促。如水清月现，月时不来，月住水住月方，月欲不去啊。这是比方啊。随缘覆感迷不周，而恒除此菩提座，用这个月现于水来做譬喻的。虽然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啊，苦海常作渡人舟，但是你要晓得那个水呀，还有清有住。浑水，水再多月亮它也不现啊。要想现天上之月呢，你这个水要清，这个清水就是你的众生的机缘成熟了，所以感福之应啊。如水清则月现啊，水清只是月现呢，月亮并不来呀，月亮哪从天上掉下来呀，那就一个月亮，你这一掉下来就没有了，是吧？水住则月亡啊，你水昏了，就是那个水啊，一清水就月的就现，一住马上就月的就不现了啊。水所以说是水住月往，月欲不月呢还在天上啊。这就说这个应身就是类似这个样子。故文曰：数数现生，数数现灭。数数是就是啊，释迦牟尼佛嘛，十方诸佛皆如是啊。贺父自说名字不同，年纪大小，这是全量应身同源的寿命。当知所劝不出四句：一者是有量，二者无量，三者亦有量亦无量，四者是非有量非无量。 有量则无常，无量则常，啊，双翼则异常亦无常，双飞则非常非无常。今用这个四句更作别圆二事，一呢是别教各事，非常非无常，双非理即法身也。常即是报身，啊，报之明法亦非常非无常，但取金刚道后正知圆满不复生灭，故名为常。要是以这个唯识讲，法身是不生不灭，故名为常。报身是声音所生，所以非常。圆满成就，故非无常，即双非句也。一常一无常，即是应身应用无尽，所以一常数数畅灭，故一无常。无常即是金刚心前的智用增进，乃至凡夫生灭出没，皆是无常。啊，三佛法身报身化的这个三佛各一句，凡夫共一句，啊，故是别义。这是讲这个别教。第二，要圆教通事，三身各备四句，法身四句者不生不灭，故名为常。无比凡夫忘记道场，故名为无常。继而爽照，故名一常亦无常。爽破凡圣八道，故名非常非无常。这是这个叫这个就是法身四句。报身四句呢，出过二乘，故名为常；无妄即常，故名无常；智能爽照，故名一常亦无常；智明剔净，故名非有常非无常也。这是讲这个报身四句。啊，四句是常无常，一常亦无常，非常为无常。啊，应身也有四句，啊，应用不倦，故名为常；处处是生是灭，故名为无常；两意双句，故名一常亦无常。这个应身既然不是实报，也不是业感，故名非常非无常也。啊，这说得非常好啊。乃至于凡夫一句三种四句，行性随缘不变，啊，故名为常。所谓自从无始至尽未来际，轮回生死，而生是不生，死是不死，这叫做性具法身常。你看看，我们也有法身呐，啊，我们这个法身也常的，啊，心性，啊，众生一念的心性，这个心性呢，随缘不变，虽施法界缘，它的性不变，啊，那不变是什么呢？不变就是常嘛。从始，就是从于无始到于尽未来际，这个众生呢，在轮回生死之中，啊，虽然在生死，那个生实不生，死实不死，不生什么不生呢？就是我自性不生，死自性不死啊，自性一死的话，你死的就没有了。还有吗？死了就没有了。哎，他不死啊。这个自性呢，就是贯穿你 生死的始终。虽然看起来众生是有生有死的，但是你本具这个自性呢，它是没有生死的，是吧？这个叫做呢，这叫做性具的法身之常，就是这个心性能够不变随缘流转无道，生灭不停。一下子就变成无常了，就明白无常。从不变随，从随缘不变，那是常啊。从不变随缘来讲呢，那就是常啊。这就是法身的无常意，随缘不变故意常，不变随缘故意无常，这叫做法身的双意。虽不变而非宁然，虽随缘而非断灭，这叫做法身的双非。要性具法身，记得作此四句：以法身而起贺，我们这个起烦恼啊，从最初一念不觉，那个最初那个一念不觉，就是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粗。你那个最初一念不觉是以什么东西起的呢？那这个一念从什么就起的呢？以法身起的。这个法身呢，就是非因非果的这个法身。以这个起的，起什么？起烦恼，起贺。一念不觉吗？不觉就是贺啊，贺即是般若呀，烦恼即是菩提嘛，那就是性具的报身，亦作四句：以贺苦而起业，业即是写作，即是性具的应身，亦作四句。是为凡夫礼记三身各个四句，上无四句名字，何况有它的形用呢？圆然称理而解，故有名字三身。我们这个三身呢，法身、报身、化身，这个名字礼记圆人修圆法，行人称理而解，有名字三神。你看我们这个六记佛，那个六记佛、理记佛，那个佛呢就是三神佛。名字记佛呢，就是名字的三身佛，到了礼记呢，就是礼记的三身佛，相似是相似记的三身佛，分正记的三身佛，到了成佛了、究竟佛果的，那是究竟三身佛，礼记嘛，成佛，所以是圆人称理，故有名字三身。四句，三身四句，观恨三身四句，乃至国成，则为究竟三身四句。从始至终，一身即三身，三身即一身。三身即是一身。不异，一身即是三身，这不异，亦不纵混，当知依佛身，即具诸佛寿命功德，随缘感见长短不同。大般涅槃经云：凡夫二乘，见佛寿命犹如冬日。这种凡夫二乘人呢， 看着佛的寿命，冬天冬日呢，什么叫冬天日？冬天天短呐、啊，寿命多短啊？菩萨所见犹如春日，春天呢比冬天呢那个太阳啊长一些，对不对啊？为佛见佛寿命无量，犹如夏日。我们常常讲这夏日舒长，到了夏天的天就长了，是吧？夏天长吧。所以然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是凡夫薄地，这薄地凡夫一障朦胧啊，具足烦恼啊，盖覆真心啊。二乘虽然断了四住烦恼，二乘人啊，四住就是欲耐住，欲耐住的、舍耐住的、无舍耐住的、见耐住的，见耐住的就是三界的无明，还有这个欲界的。四合啊，四住啊，不见中道。如舍分段受法性身，舍分段了了分段生死，受法性身。虽然受法性身没有破无明，它真的什么地方呢？在方便土中。方便土一般讲的那个佛的应身呢，就是圣应身啊，不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老比丘像，圣应身啊。所见之佛犹是圣应，当知二乘只见冬日，二乘见这个佛，像冬日寿量短，像我们看的就更短了，就四十几年，还不到我的寿命长，不对，我也八十几岁了。若诸菩萨未登别地圆住，所见呢通比凡夫二乘。要是破了无明以后，乃至于分正法身，语而言之，得见报身受命；度而言之，他受用报由命圣应身呐、啊，这是他受用报啊。这个佛的报身有两种，一个是自受用报身，一个是他受用报身。啊，由命圣应。未穷报身之远，未尽法性之极，所见佛寿犹是春日，比那个冬日呢长了一点儿啊。为夫于夫穷性尽远，见法身寿犹如夏日，夏日舒长。你看这夏天，你看我们这夏天就长了，差不多三四点钟的天就亮了，晚上要八九点钟的天才能黑的。夏日舒长，舒者就舒呢，就是舒展的舒，夏日舒长。故举三譬，譬之一者，于诸常中是虚空第一。施法界中讲一个常字。所以我们讲的长什么长啊？啊，虚空第一，虚空最长了。一切寿命如来第一，这个呢是辟法身寿命啊，无始无终，性相拧沾那个佛的法身寿命就像虚空一样啊。长不长啊？虚空长不长啊？无始无终， 长得不得了，这法身寿命。第二呢，譬如四合皆归大海，此辟报身寿命，所修万善皆感佛报，归寿命之海。这是比这个报身寿命，佛的寿命像这个寿命像大海一样，四合皆归大海。四合呢就是阿耨大池啊，三德呢是阿耨大池除四大河，此辟应身寿命，从法报出随缘长短，此如来寿量品所全的通明三身啊，这个三身呢，如来寿量就是法报、法身、报身、化身。要是通明三身，通明三身。若从别义啊，这个如来寿量品啊，通讲都有的啊。要是别讲呢，这正是如来寿量品呢，就是明的这个如来的权呢，如来的这个报身寿量啊。我们现在讲这个如来寿量品呢，讲这报身如来的寿量。何以故？异变文会，异变者啊，就这个道理说起来呢，便宜方便。报身智慧是上明下气啊，这个报身的寿量呢，报身就是报身的寿智慧寿量啊，这个智慧上明法身，下气群积，那就指这个应化身啊，三身晚度，这样一来呢，单举一个报身，那就有了把连这个法身跟这应化身的都有了。文会就是如来寿量品中佛说的啊，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故能三世利益众生，所称即是法身，能称即是报身，法报何故能异物，以此推之，正义是论报身法功德也啊。如是三身种种功德，既是过去久远久远劫前道树下先说成就，命之为本。这个三身，上边我说的这个如来这个三身功德，都是过去久远久远一劫以前啊，在菩提道树下先说成就，不是今，不是现在啊，也不是当中，也不是现在啊，久远久远皆道树所成就呢，这叫做本中间啊，比如说梵王经五来子娑婆世界八千梵，何止这么多呢？今日祭场就是在三千年以前的灵山会上啊，寂灭道场所成就者，这个都是祭啊。这个祭是非本无以垂祭啊，没有本，这个祭从哪来的呢？啊，没有天上的月亮，你那个水底下的月亮从哪儿来的呢？非祭无以显本， 本纪虽书不辞意也。若诸经所说本纪，则以纪常所称法报为本，从本所起圣应烈应这个两应身为纪。而今呢，这法会上呢，以纪常所称三身，乃至无量劫来中间所称三身呢，皆名为纪，度取最初实得菩提所称三身，名之为本，故于诸经亦也。上来呢，就是跟大家介绍如来寿命，一个是如来，一个是寿命，这个品题，这很重要啊。这第三，广开显，断以诚信，断以诚信为二，初是盖信，第二正达，初中四，初三界，二三请，三重请，四重戒，共为四请四戒，并遣祭门三请一戒，合有五戒七请，奇特大事，殷勤郑重。你看这个《法华经》，祭门开权显实，本门开进显远，都是经过弟子与佛郑重其事的，有请有旨有戒合起来，本门祭门呢有五戒七请，就是奇特大事，殷勤郑重。而是福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如来。而是福告诸菩萨及一切大众，诸善男子，汝等当信邪如来诚替之语，复告大众，汝等当信邪如来诚替之语，又复告诸大众，汝等当信邪如来诚替之语。这个叫做呢三戒戒呢就是教戒，就是引起大家注意一告两告三告是殷勤教戒，如来诚替之语诚呢是忠诚现在我们就讲忠诚替是神是不欺，过去的积浅众生的善根呢的积浅根基浅薄，所以如来在四十余年以前只可以随他一语故方便实权说三，说三权，说尽，释迦牟尼佛去切成不远，实成正角，未告诚实，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是好像都没说实话呀，现在才说实话了。事实上呢，随他意语，方便实权说三说尽。那也是实话呀为什么是实话呢？在你这个根基就应当给你这么说 啊，不这么说，你就不能得意，啊，那也是实的。到了法华会上，这随字一语呀，啊，忏悔本怀，随字一语，佛，几十亿年以前，九末死要不误诉说的，现在呢，开怀畅说，故言成谛。汝等当信谢如来成谛之语，成就是诚实，谛就是实实在在的三次教诫。接下来是三请，世世菩萨大众，弥勒为首，合掌不佛言：世尊，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如是三不已。菩萨既然秉承佛的诚实教诫，不敢质疑，说必信受。上来佛既然三戒，所以这个请之中呢，菩萨也是三请的。合掌不佛言：说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唯愿说之，就是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又一个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那就三该三请。底下重请复言：唯愿说之，我等当信受佛语。啊，而是世尊，知诸菩萨三请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谛听。这是上来戒信啊，要说啊，说了你们要是不信怎么办了呢？所以这个戒信啊，汝等谛听，上来这个。三戒三请重请啊，重戒啊，下面就是正答回答啊，回答这个回答菩萨之问啊，今天就讲到这里边了啊，谢谢，明天再讲。